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上次节目我们一同了解了远东国际法庭上的风云岁月，但是在60余年之前，远东国际法庭上究竟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又有哪些民族英雄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在今天历史之谜的单元中，我们就继续来揭秘东京审判。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946年5月3日的上午8点42分，押送日本战犯的车来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在朝日新闻记者眼中，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魏博读完开庭词，首席检察官基南开始宣读起诉书。一名日本记者对开庭第一天曾做过比喻，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句。就在基南宣读起诉书之时，法庭上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的战犯大川周明突然朝着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秃头就是一巴掌，表情僵硬的东条苦笑了一下。而在这之前，大川周明已经打过东条一巴掌。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之后据说受了刺激，开庭之前他的辩护律师曾请求对他进行精神鉴定，但被驳回。当庭长下令把大川周明带出法庭时，他一边挣扎一边高喊，我要杀死东条。第二天，法庭准许大川周明退庭去进行精神鉴定，医学专家最终认定他患有精神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2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但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大川周明从此得以逍遥法外。据说他在临死前向记者透露，我是装的。代表中国参加审判的法官梅汝敖对大川周明曾有这样的评述，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1946年5月6日，当法庭准备进行认罪传讯时，辩护律师团的副团长青濑一郎突然以庭长未博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战争行为为由要他回避，这是日本战犯辩护团早有预谋的蓄意攻击。法庭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魏博宣布休庭，然后火冒三丈地离开了法庭。法官们经过开会裁决，魏博重新回到庭长座位，青濑一郎发起的攻击被暂时挫败。开庭以来，日本观众席上每天都座无虚席，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格曾经被卖到了800日元一张，当时日本人的月薪也只有500日元。认罪传讯是指被告必须回答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认有罪，如果承认有罪则直接量刑，否则法庭就开始审判。 但是在法庭上，所有战犯都声明自己无罪。随后，被告辩护团再次发难。辩护团认为，在1946年以前，国际法中根本没有破坏和平罪这个说法，并怀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否有资格和权利对日本战犯所犯下的破坏和平罪行等三大罪行进行审判。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动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序幕就此结束。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正义的审判，这是一场让所有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审判。远东国际法庭上风起云涌，历史的舞台上这也是华彩的一章。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探秘东京大审判。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大戏正式登场。法庭很快进入到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是满洲阶段，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而对第一个阴谋侵略事件皇姑屯爆炸案，被告和辩护团都试图把责任推到中国人的身上。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的证人突然出现了，他就是原日本陆军中将，1942年退出现役的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他作证说，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而进行这场爆炸的是当时从朝鲜来到沈阳的京城工兵第20联队的部分官兵，共用了200个方形炸弹。田中隆吉的证言极具杀伤力。随后他还就日本发动918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继续作证，并当庭指认了主谋，918事变发生的真相也随之被揭开。1931年9月18日，当时担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共同合谋，制造了柳条沟南满铁路爆炸案。爆炸发生后，关东军趁机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为了把东三省从中国剥离出去，他们推出了已经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而国际检察局亮出的又一张王牌，就是这个曾经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再没有比溥仪更有力的人选了。溥仪对日本人可谓是又怕又恨，他既是中国最后王朝覆灭的见证者，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手中玩弄的傀儡。当基南问溥仪是如何去东北的，溥仪小心地说，是受到了日本人的威胁。当溥仪谈到与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会面时，他说日本人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但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因此他拒绝了。同时他指认了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当时板垣征四郎气得脸部抖动不止。1946年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被问到当伪满洲国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时，溥仪十分恼怒地说，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的妻子谭玉玲时，情绪开始失控，使劲用手拍打着证人台。在谈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情绪失控。他说，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指责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时，溥仪大声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被告的辩护人陆续对溥仪进行激烈的盘问，试图证明溥仪在说谎。溥仪顶住了辩护律师一轮又一轮的威胁与恐吓，完成了他的作证。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虽然不见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但唇枪舌剑一样夹带着毫不留情的攻击与抵抗。一旦中国检察方对日本战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法庭裁决提供的证据不成立，那么伸张正义的审判就有可能落空，后果则不堪设想。由于种种原因，审判中一些极其重要的战犯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731部队被人为的掩盖了，掩盖者正是美国。美国军方以不指控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为条件，要他交出试验结果。但是日本在中国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侵华急先锋板垣征四郎是绝对不能放过的。日本政府为了掩盖罪行，在投降前后销毁了大量秘密档案和文件，寻找证据十分困难。中国检察官倪芷玉等人于是前往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从字里行间发掘罪行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带您穿越时空，解读历史真相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1946年9月16日，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的土肥原贤二开始了个人辩护阶段。在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他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奉天特务机关时的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说，土肥原无其他的秘密活动。中国检察官倪芷玉则拿出了奉天特务机关报等物证，证明土肥原在1935年曾想组织华北五省自治事件，艾泽成顿时哑口无言。另外一个证人则是日本援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纪。1931年秋，土肥原将溥仪装入箱内，用汽车运到塘沽，又用船载到大连。桑岛劝阻未果，向外务大臣拍了电报，但他作证却说这些都是流言。倪芷玉立刻向法庭出示了当年的电报，证据面前桑岛变得目瞪口呆。但是狡猾的土肥原一直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接下来中国检察官面对的是扬言要与中国检察方面大战300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板垣征四郎。1931年，板垣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1938年，板垣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1947年10月9日是极其精彩的一天，板垣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说明满洲国根据民意成立。七七事变后，他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倪芷玉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这时的倪芷玉并没有忘记土肥原，他问板垣，当年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的是不是土肥原？板垣不得不点头承认。由倪芷玉担纲的反诘盘问持续了10天，他的高超智慧、沉稳气度和辩论技巧征服了所有人，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最终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审判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心灵的，发生在对南京大屠杀审理的时刻。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正义的审判，这是一场让所有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审判。远东国际法庭上风起云涌，历史的舞台上这也是华彩的一章。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探秘 东京大审判。 1946年9月，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目击了南京大屠杀。他作证，从12月13日开始，在6、7个星期里，日军一直在屠杀中国人。三名死里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义、武常德、陈福宝也出庭作证。难民尚德义在下关与其他1000人被机关枪扫射，死里逃生。商人武常德作证，日军用4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2000名难民扫射，他幸免一死，但接着又被日军刺刀乱捅，煤油焚烧。武常德滚入了护城河，侥幸逃脱。难民陈福宝被抓，日本兵让他们摔跤，输了就将他们用刺刀捅死。幸存者的证词给所有在场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更为难得的是，法庭还得到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段105分钟的历史胶片记录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令世界为之震惊。拍摄者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基。对影像的内容，日本记者连用3个惨字形容，那一刻令人站立不已。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作证文件，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电报说，犯罪的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法庭内外的人们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军会如此没有人性。研究者认为，在1937年的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军队感到吃惊。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下达命令，发扬日本武威，设伏中国，鼓励部下变成失去人性的恶魔。南京沦陷的第4天，松井石根进入了石沉遍地、到处是纵火痕迹的南京城。而在审讯中，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极力为其开脱，试图证明被告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好人。其辩护律师甚至要求把结论性的言辞从庭审笔录当中删去。吉南起身大声驳斥，这个事件就是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删去？松井石根极力为自己开脱，说他派了宪兵维持秩序，而事实证明仅有17人的宪兵队伍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后来松井石根在朝鸭监狱曾向僧人花山信胜忏悔，南京事件可耻至极。法庭最终对南京大屠杀做出了如下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6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是一个十分保守的数字，实际上在南京遭受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为30多万人。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正义的审判，这是一场让所有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审判。远东国际法庭上风起云涌，历史的舞台上这也是华彩的一章。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探秘东京大审判。 1947年4月26日，最先攻入南京制造屠杀惨案的第6师团指挥官谷寿夫在南京被执行枪决。1948年1月28日，中国军事法庭对在南京各屠杀中国100余名平民的向井敏明、野田岩判处死刑。1948年11月，松井石根被判有罪。随着太平洋阶段审理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头子、战争元凶东条英机被推向了前台。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死，东条英机成为了这次大战当中仅存的最高责任者，也是唯一能说明挑起战争真相的人。1947年12月26日，法庭开始审理东条英机。日俄战争爆发后，东条随日军第15师团侵入中国东北。1928年，任陆军省整备局动员科科长，他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参加日军秘密法西斯组织伊西会。 26日，东条的辩护人青睐一郎做开头陈述，他完全否定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气焰十分嚣张。接着东条开始朗读长达220页的口供书，为自己和日本军国主义辩护。1947年的最后一天，首席检察官基南反驳盘问开始了。基南把重点引向了日本和美国在开战前的谈判上，日本人为和美国人周旋制定了两套谈判方案，甲案和乙案。甲案的主要内容是日军有条件地从中国华南地区撤军，但至少25年内不会从中国华北、内蒙古以及海南岛撤军。日本坚持履行三国同盟条约。乙案作为替代方案，只允诺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行武力扩张。11月7日，日本大使向美国递交甲案。1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式拒绝甲案。6天后，日本递交乙案，同样遭到美国拒绝。但为了取得偷袭的最佳效果，谈判仍旧在继续进行。在法庭上，东条英机仍然极力想摆脱他下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但他11月5日发出的电报等等铁证证明了东条正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布列尼克认为，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并非偷袭，对此检察官进行反击。日本向美国递交最后通牒电报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1小时20分钟以后，而且偷袭后日本才拨发了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人们疑惑的是，东条有这么大的力量发动战争吗？他背后的支持者是谁呢？1947年1月7日，魏博亲自讯问东条，他问道，是谁最后就开战问题向天皇进言的？除了你还有谁？东条说出了两个人，但均是死无对证。然而魏博讯问东条的第二天便正式宣布法庭对日本天皇裕仁不起诉。至于上一晚上发生了什么，迄今仍然是个谜。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开头这样写道，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和根源。判决书一共宣读了7天，而此前各国法官之间的争论也达到了高潮。庭长魏博主张将所有被告流放到荒岛上，美国法官同意死刑，但注意力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犯身上。印度法官主张全体被告无罪，中国法官梅汝敖则坚决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经过斗争，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6票比5票的微弱优势判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然而风波再起，7名被告的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释放被告。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上诉。消息传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反对之声铺天盖地。面对国际压力，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日本战犯的上诉申请。丧钟在1948年圣诞前夕终于为战犯鸣响，7名战犯被处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进行中，南京、上海、马尼拉等地也设立了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受审战犯共5416人，其中937名战犯被处以死刑。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日本国内也许有人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梅汝敖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够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异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来未来的灾祸。正是回顾历史，只是为了不再犯下同样的错误，只是为了吸取历史当中的教训。好了，这里是解读千年历史的迷幻时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